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日嘅利物浦球迷天地啊！咁啊，大家會覺得個名好似有少少頹咁樣啊，唔緊要住先啦，係咪啊？用住先啦，啊！到節目出咗街之後啦，如果大家各位嚇聽眾啊，各位利迷有個更加好嘅意見啦，或者幫我哋諗到個更加好嘅名字，喂，不妨話翻俾我哋知，我哋 OK 嘅話，我哋就改名啦，改個勁啲嘅名字。始終個節目啊，屬於各位利迷。希望大家都有個好開心嘅名俾大家聽到啦。咁啊，先介紹下我哋三位邊個嚟嘅先啦。咁啊 ，Hello 大家好啊。咁我就係阿橙啊 ，Orange 啊。咁啊，都而家都係熱血大球場嘅其中一個主持啦。咁樣咁啊，咁啊，一睇見我著咗件利物浦嘅波衫，都知道一定係利物浦嘅 die hard fans 啦。 坐喺邊度都全部 係啦，咁啊上咗大啦。咁啊，不如。等我左邊的拍檔介紹一下自己啊！ 大家好，我係阿 York 啊，咁我都是熱血大球場的主持，不過就是新加入冇幾耐嘅。雖然我冇著利物浦嘅球衣，不過我都特登揀翻 紅色衫啊， 紅色衫撐下紅軍嘅啊。 咁我就阿新啦，咁我就今次跨媒體合作啦。咁我本身咧就係 Now TV 嘅一個幕後嚟嘅，就主力負責英超嘅一個賽前節目啦。咁都一條心撐紅軍噶啦，即係風雨同共，即係輸波又撐佢，贏波又撐佢，即係我哋唔係勝利球迷嘅，我哋係熱血球迷。 哦，非常好啦，咁樣就點解會有一個節目啦？咁樣可能大家坊間都有聽到啦。咁啊，其實英超嗰啲強隊啊，都自己有啲節目啦。譬如我哋最唔受歡迎嘅曼聯啦我哋利迷嘅公敵曼聯，佢自己本身有個頻道啦，咁樣咁啊。另外仲有阿文傑主持嘅呢、這個兵工廠世界啦，咁樣咁我哋目標就唔係要去做比較嘅，咁只不過都係希望好多嘅利迷都會同佢講，喂，點解人哋有我哋冇啊？冇理由噶，咪冇理由執輸，我哋都話曬係逼科啊，係咪？只要相信呢樣嘢就係啦，唔好問點解，只要相信我哋係逼科就係啦，係咪？好啦， 今年 係，係啦，咁一定係啦， 係從來都係逼科， 係啦，係啦，咁啊，我哋都目的都去有啲節目啦，俾大家去。我哋發表一下啲意見啦，都凝聚翻我哋自己利迷嘅一啲力量啦。其實講真啦，喺香港嚟講，利物浦嘅球迷啦，我諗亦都佔英超嘅一啲大球會都數一數二多嘅。其實嚇，咁啊都知道可能有啲嘅網絡有球迷會啦，或者有一啲唔同嘅 Facebook 啲嘅專業啦咁樣。咁啊可能嚟緊我哋都會邀請一啲唔同嘅利物浦嘅球迷上嚟同我哋嚇做一啲交流啊咁樣。做一個節目，記住呢句，個節目就係所有嘅利迷都歡迎你哋嘅。咁所以。不妨可以上嚟同我哋發表我哋意見先。好啦，咁啊，既然第一集啦，咁當然都講講自己對利物浦嘅一啲嘅點解會無啦啦中意利物浦先噶？係咪？正如你中意周秀娜都一定有個原因噶啦，咁樣係啦。咁啊，不如阿 Yo 講先啦，你點解無啦啦會捧利物浦呢？ 其實咧係一次偶然機會嘅，咁咧喺1996年嗰陣咧，咁啊 當哇96年你出咗世未啊？其實 96年其實我係好細個嘅，咁我仲係應該讀緊小學嘅時候。 小學 咁、當時咧就未有全程直播英超嘅節目㗎，咁就好偶然就有一晚就睇電視，竟然就有衛星直播， 係 利物浦對紐卡素嘅賽事。 嗯， 咁呢場波咧係非常好睇嘅，咁而家大家可能資歷比較深嘅球迷咧。都會知道呢場波係被選為近20年英超嘅最經典同埋最刺激嘅賽事。 係啊，個比賽4-3啊， 4-3，利物浦贏4-3，而入球係梅花間竹嘅。咁多場波睇完之後，我發覺哇，利物浦呢隊波好型喎，又即係咩都咩入球都有曬啦，又精彩又多入波，跟住仲有球球都係靚波咁滯嘅，就好記得最後嗰球啊，丹尼斯老樹打個撞牆，再係哥利波亞。殺呢個紐卡素， 係啊！呢個都係如果同一啲比較資歷深嘅利迷都會選呢、這、一個都係好經典嘅一種入球啦。 咁之後咧開始留意利物浦呢隊波，咁其實咧利物浦當時成績咧係麻麻地嘅啫，都係可能第三、第四咁樣嘅。但佢哋咧係少數喺當時咧係踢一個3-5-2啊或者地面進攻嘅球隊嚟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哋嗰個風格係好華麗啊，好有型啊，特別啲咧，總係總之覺得。 哇！我喜歡聽到呢句華麗啊！而家阿仙奴啊，成日自稱只係最華麗嘅足球啊，利物浦都有啊， 英超馬賽啊， 係啊，我哋都有踢過呢種嘅風格㗎。 係啦，咁咩阿生啦，你又講下。 我就算我諗叫新一代比較年輕嘅利迷啦，因為我諗應該係05歐聯奇蹟之夜，即係嗰屆歐聯開始中意利物浦嘅，因為嗰陣時中意利物浦係覺得大家好似全面都睇低利物浦嘅，一隊完全冇人睇，好似個個都話啊呢圈應該出局㗎啦，呢圈應該死，對住車仔冇可能啦。但係就係咁，佢就係你一場你我就唔信車，你話我你睇多一線啊嘛，我就踢得比你好，跟住就贏一關又一關，哇過埋車仔嗰關哇！等陣嚇死，跟住哇唔係乜打歐聯決賽，跟住對決賽嗰日哇輸咗3-0，諗住玩完㗎啦，基本上。 哇！我記得我嗰陣時咧3-0咧，我都忍唔住咧離開咗電視機打緊機咁樣，跟住都係 都想熄機啦， 一睇。係， 但嗰陣時就覺得 好彩冇啲熄機大行動嘅嗰陣時啊， 非常之咁，尤其是阿謝拉特第一球。嗰球係我永遠都記得，佢嗰下喂喂哇嗰陣時本來就係瞓嘅，但係成個人醒曬，跟住就睇到完場射埋12碼嗰時，真係哇喊咁滯啊！完全即係你冇諗到，哇原來呢個就係利物浦精神，就係、是、打不死。你輸3-0唔緊要，一日未完場，一日都仲有踢，你唔好理，最後睇到12碼贏過都係我哋。幾耐未試過啲咁有血性嘅球隊？我覺得近十幾廿年嚟 係。嗰場我分享啲經驗啦，因為我自己就啱啱喺嚟，啱啱過去個暑假去咗英國就去朝聖啦，去咗安菲路就睇咗阿謝拉特嘅紀念賽。咁啊，家一定去參觀佢球會嗰、那個博物館啦，利物浦嘅博物館。裏面咧有間房咧就是播映室嘅，其實裏面就不停都喺度播緊，播翻嗰晚4-3嘅呢個精華片段嘅。但係要入到去嘅話，原來所有嘅利迷咧都係坐滿喺度噶，就算外國嘅球迷有咩，大家都係一直坐喺度。但佢個節目又好搞笑喎，佢咧揾翻當年 AC 嘅嗰啲嘅球員喎，佢又揾到見到顏布斯尼啦，咪揾到阿迪達啦。啊！佢去做翻訪問，就訪問佢當時嘅感受咁樣啦，係啊。咁啊，我自己啦，我自己捧利物浦咧，其實唔多唔少咧，就受老豆影響嘅，因為我阿爸咧，佢係再比較老一輩嘅利迷嚟㗎啦，咁樣咁啊，佢嘅摯愛就係當然我哋 King Penny 啦嚇，道理老樹咁。我自己由細個都雖然唔係好知道啦咁樣，但係都會啊走去睇利物浦咁樣。如果我自己真係最中意嘅話咧。就其實就因為奧運啦，係啦，咁啊記得多， 呢個好爭議性 喎，係啊，非常話題人物啦，係嘛，咁啊記好記得當年我嗰個年代啊，大家都好中意捧緊英格蘭嘅球壇得兩個本土球員啦、球星啦，一個就係碧咸啦，另一個就講緊奧運啦，係啦咁樣，咁啊。你見到我樣唔靚仔，梗係同啲靚仔嘅一定係對突噶嘛，係咪？咁一定唔會捧碧咸啦咁樣。啊，但係奧運啦咁樣，我好記得當時，尤其是奧運代表英格蘭啦，就哇對住阿根廷嘅射入嗰個球間，自己一個用速度，完全一個打機嘅手法嚟啦，連扭過5個就射入咗，係啦咁啊，咁啊，所以對佢印象好深刻啦咁樣。咁啱我自己又利物浦就2002年嘅時候，應該就嚟咗香港嘅，自己又有個朋友仔，佢爸爸就做球證，咁啊有機會真係入場睇利物浦，話睇住港聯，當然就俾利物浦炒咗6球啦咁樣，哇睇盡佢所有，係啦都入場睇啦應該，咁啊都非常之振奮啦咁樣啊嘛，雖然大家都會話啊奧運呢個反骨仔啊鬧佢啊鬧爆佢，到依家我都係鬧爆佢咁樣，咁但係。都會得好難，係啊係啊係啊！ 佢嘅反骨相比依家某啲球員好好多㗎。 即 係 雖然嗰陣時托尼斯都嬲嬲地，但係奧運嗰個實在太難相信啦。 喂，如果我哋開一集嗰啲反骨仔大會咧，呢個應該第一。 我覺得利物浦反骨仔咧係冇咁過分嘅。我想問下文傑先知啊，佢嗰對啲反骨仔會唔會？ 係啊，算啦，佢嗰對專出，嗰對專出反骨仔嘛，我哋自己就會比較都忠心嘅。咁其實嗰奧運，我今次去英國之旅咧都好開心喎，因為原來咧呢個謝拉特紀念賽咧就揾咗 BT Sports 嚟做轉播啦。咁奧運同埋馬里士打啦，都係嗰個年代嘅球員啦，做旁述，咁我有機會同佢影咗張相啦咁樣，咁可能遲啲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下咁樣，但就都見到佢真係康老咗好多啦咁樣。你如果大家利迷都知，其實奧運真係轉咗會之後，個事業就直插谷底啦咁樣，咁啊變咗可能會個傷患困擾咗佢，咁啊。唯有呢樣嘢放過呢個反骨仔啦，咁始終我都覺得有報應啊！咁聽住啊，其實咧反骨仔有報應啊，千祈唔好話啦咁樣。但係最大報應就是斷腳咯， 傷啊 咁樣。 我哋應該感激佢嘅，佢將佢最好嘅時候都係獻咗俾利物浦。 係啦，咁其實都係嘅。咁我自己最如果 其實我哋三個啦，應該咁講，都唔喺利物浦最盛世嘅時候去撐利物浦嘅。講真嚇，譬如好多球迷會問翻啦，譬如曼聯嘅都會俾佢曼聯三冠王嘅年代啦，七少福啊啲吸引咗啦咁樣，阿仙奴又俾佢啲不敗嘅不敗佳績咁樣吸引咗啦。係咁，我哋嘅賣點係咩咧？其實，其實你賣我，如果我對我講賣點，就真係我哋嗰句嘅口號咯 ，You never walk alone 咯，真係。 同路。係 咯，風雨同路，我哋唔理佢下一個戰績係點樣。 贏又輸又，都撐住佢啦。 一路插，一路撐啦，咁樣插都希望佢可以進步啦。 鍛鍊你嘅心理質素，因為你望住利物浦咧要贏嘅時候又贏唔到，唔該輸就輸到，你點樣維持你嘅心理係我係好中意利物浦咁點咧？咁佢真係恨鐵不成鋼嘅時候係你好訓練到嘅心理質素係咯，無論順境逆境都係平常心。 所以我覺得我哋啲心臟咧勁過侯利亞，咁侯利亞都教心臟咪發走咗，咁我哋都仲捱到而家。 真 係 又要身體好，就要支持利物浦啊！真係。 咁啊，所以都唔緊要啦。咁樣戰績唔穩定，其實都係近我哋呢十年嚟呢十幾年嘅一啲嘅死症啦。咁樣咁，但係難得今季我哋見到啲曙光啦，係咪啊？ 但開始有啲陰影出現。 咁啊，呢個轉頭我哋講啦，都起碼無老曙光。 當你見到曙光的時候，咦，那邊就是很大的黑雲飄過來了。 相比對上幾個，其實今季已經是有個希望在這裡。你看上季一開始已經是沒有希望 了，要買新電話了，直 上一分樣支持的球隊變成了護級球隊，其實都有些心酸的。 對，那麼這個都同我哋即係除咗我成日都會講利物浦經歷咗即係兩次嘅慘劇啦，俾人罰分嗰個王朝冧咗嗰個情況啦，我覺得嗰個調整期而家都仲係處於咁，尤其是面對住而家一啲英超嘅新勢力啦，佢哋有啲無限水喉啊，你見到啲中東財團啊咁樣忽然富貴咗啲球隊，其實利物浦嘅經營係吃力嘅。雖然就算有美國老闆啦，阿吉列嚟撐腰啦咁樣，咁但係你見到利物浦近呢幾季喺啲股，無論佢喺股東啊、老闆啊，或者一啲嘅教練嘅變動上面，唔多唔少，其實自己真係好影響到個戰績喺度咯。咁啊，基本上數得出每一季都有啲唔好嘅經歷發生咗啦，咁啊，所以 同埋買咗啲唔應該買嘅人啦， 係咪係唔係？有啲球應該唔應該留喺度添啦，即係講係啦，咁啊都冇辦法啦，咁樣咁啊都喺度啊，咁樣 變動得太大啦，每一季咧都六個七個咁樣轉下轉下，又出又入，咁其實對於利物浦嚟講，長遠係唔好噶。 咁啊，同埋如果我自己去翻，即係我暑假去利物浦自己留低大約有一個星期啦，咁啊都有親身同翻啲利物浦住嘅居民啦，有球迷啦，甚至愛華頓嘅球迷，我自己本身有同佢傾偈啦，咁佢都指出咗，其實利物浦而家都面對到而家啦，都面對好多外憂外患啦，外邊就其實當然就話其他球會嘅勢力升咗啦，內患嗰方面其實如果大家有睇嘅話。利物浦的球場啦，已經是第六次係俾佢利物浦市政府咧就否決咗。其實利物浦一直以嚟咧，佢都係想重新重建一個球場嘅。因為而家嘅安菲路球場咧個容納度咧，其實英超裏邊以幾隊強隊嚟計啦，數一數二細嘅。咁因為而家大家都係坐到42,000多，仲比車路士嘅球場比較少啦。其實呢一筆嘅收益係會真係大大影響到利物浦佢自己本身嘅一啲嘅營運嘅成本啦。而另一方面，其實利物浦而家嗰個位置啦，如果遲啲可能有機會會同大家介紹，或者啲利迷都去過啦。其實處於一個比較舊嘅區域裏邊嘅，咁啊，所以變咗嗰個區咧冇辦法再重新去發展啦。甚至如果有啲球迷去過利物浦嘅話咧，都知道可能利物浦個千禧Century Stand 啦，即係佢嗰個看台咧，其實佢係用一啲好似我哋地盤一啲貨櫃箱咁樣搭上去，都冇辦法完全係真係完全擴建咗咁樣。好多地方都係用緊貨櫃箱做一啲訓練地方。咁其實呢變相都影響對球隊嘅正常嘅運作。咁啊，尤其是咁啱我有聽到呢排新聞啦，都會講就話利物浦本來諗住再擴建座位㗎啦，結果就撞正話有蝙蝠，唔俾擴建喎，咁樣真係連位都冇得加。咁啊變咗都真係對成個球場嘅或者對成隊球隊個有啲打擊嘅，我覺得雖然坐滿咗佢個場，個氣氛好好，但係我自己到我去 球隊再發展得好。 係啦，譬如我去完安菲路球場過機咧，我就入咗酋長球場睇咧，哇！跟住我真係想俾，我真係已經想攞戒都戒爛佢啲凳㗎啦。 其實利物浦可以效法可以參考一下呢個阿仙奴咁樣做法咯，即係起咗球場之後喺周圍再起一啲 博物館啊，或者甚至係一啲靚啲嘅設施，吸引啲多啲人去咯。因為始終你眼飛度其實真係好舊啦，已經。 冇錯冇錯。 但係我唔明點解市政府已經第六度否決啦，希望幫幫手啦，真係要。 好啦，因為同事裏邊仲有愛華頓啦咁樣，其實佢要喐到個球場咧，其實都要得到愛華頓嗰邊嘅同 兩邊 去協調嘅，所以佢就話遲遲過唔到個原因喺度嘅咁樣咯。咁啊，球場呢方面冇辦法啦，咁但係我哋。唯有安慰阿姐講懷舊啊嘛，係咪？我對個懷舊呢啲球場 老地方幾時都 係啦，因為懷舊風，因為咧其實利物浦咧原來有啲凳咧係用木凳啊，即係接出嚟用木凳坐啊。咁啊，如果大家有機會去睇嘅話咧，就會見到咁樣係啦。咁啊，係唔係仲唔係塑膠凳係木製嘅一啲凳啦，嗰啲座位咁啊。如果有機會大家去有機會去參觀嘅，咁當然非常之開心啦。或者可能遲啲有啲球迷有去過，同我一樣。有去到真的去利物浦去有啲睇波嘅經歷啊，或者啲嘅有趣嘅事都可以同我上嚟同你分享一下啦，咁樣係啦。咁就大家講下就講咗，都已經透露咗大家年齡啦。不如我哋仲有時間，不如我哋又選一下一個啊，你覺得咁你自己啦，心目中利物浦裏邊最唔好話偉大啦，即係你最喜愛球員啦。頭先我就講話奧運啦咁樣，咁唔知兩位你自己拍檔有心目中有冇啲人你覺得好重要嘅，非常之欽佩佢嘅？ 我諗我謝四啦，冇得講，真係，因為我點解中意利物浦就係05歐聯謝四嗰球頭槌，係嗰下真係話哇，原來呢個就係隊長，佢真係隊長人物，咁多年嚟佢都係撐住佢隊波。而撐到個地步，好似而家利物浦冇咗謝拉特咧，係唔知點算，而家都好擔心，尤其是呢幾場係睇到隊長又開始少少跌窩，同埋大家都真係要開始諗冇咗隊長嘅時候點算咧？ 呢、這個都會引入去陣間我哋會講嘅話題啦，謝四哥嗱，咁啊係啦，咁啊重要啦咁樣，呢個補充下啦，咁啊都利物浦都為咗表揚佢嘅貢獻啦，我就去睇咗佢嗰個利物浦阿謝拉特就喺利物浦度成立咗個謝拉特慈善基金會啦。咁啊，都表揚咗佢，好靚嘅呢本。咁啊，如果有機會，遲啲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啦。咁啊，可以大家睇呢個 Captain Fantastic 啦嚇。好啦，咁啊 ，York 咧， 其實我都係中意謝拉特嘅，但係多個要素就係我係睇住佢出道，有一個年輕嘅好急躁嘅小伙子啊，成日攞紅牌，又成日亂咁鏟人啊，搞自己成日受傷嘅年輕人，慢慢變成利物浦嘅隊長。咁其實我覺得呢個球員即係。作為一個球迷，見到一個咁樣嘅球員成長長大咧，係好親切嘅感覺嚟嘅， 好似睇住自己嘅仔大啊嘛。 係啊， 雖然我都冇，我即係冇咁嚴重嘅，咁但係見到謝拉特係令到利物浦咧係由一隊普通嘅球隊變成可以攞到歐聯嘅，仲要係隊長身份捧杯咧，嗰下真係好開心、好感動嘅。咁但係當然都係嗰句你話齋，好擔憂就係、是、利物浦冇咗佢點算啊？而家利物浦係極度依賴謝拉特嘅，其實呢樣嘢係近四五季 都係咁嘅情況啦，係啊， 都係咪有辦法解決嘅？咁遲啲我哋要真係要傾下，幫利物浦諗下計啦，真係。 係啊，好啦，咁我其實三位主持都一致都公認嘅啦。其實都如果真係要選近代人物，其實謝拉特佢本身都係我哋利物浦嘅重心啦，咁樣係啦，咁啊。絕話題又過埋你啦咁樣，咁啊，既然講咗啲好遠好遠嘅之前啦，講翻近排啦咁樣就，大家都知道我哋啱啱歐聯嗰度就失利啦咁樣，已經即刻俾一啲球迷揶揄我哋啦，拍第一集竟然就輸波啦咁樣，係啦，咁啊對侯城就慘敗1-3啦咁樣， 好似熟悉嘅利物浦翻嚟啦， 係啊咁樣。咁啊！突然間好似由天堂跌落地獄啦！ 呢個係貫徹利物浦嗰個作風嘅海鮮波，無啦啦失分俾一啲中下游嘅球隊， 即係同埋嗰啲大家諗住啊上場個氣勢咁好，對翻3-3啊呢場仲唔大食家，跟住真係開大喎，係俾人開大嗰下慘啊！真係 俾人開大 係啦，咁啊無啦啦突然間本來由第二位就一直搭咗落去啦，跌咗落第四啦咁樣。咁樣，但係 前四保 係啦，都仲保住前四啦咁樣。其實我自己對呢一場嘅大敗，反而我自己又唔係感覺到真係好意料之外啊。其實因為喺賽前嚟到講，都無啦啦陸陸續續都有啲球員就無啦啦受咗傷咗啦，譬如即史道列治又傷咗啦咁樣，咁啊一啲嘅逐心無啦啦，即係無啦啦突然間 就有啲唔同嘅受傷。 古天奴係可以正選，但係點知都係要打後備。 係啦，咁因為原來賽前其實都係再話古天奴佢自己本身傷完，佢自己都有傷嘅咁樣，咁冇辦法啦。咁啊兩個最重要嘅而家嘅棋子都傷咗啦。咁其實我自己睇翻今季利物浦最大嘅問題都係板凳深度唔夠啦。雖然我哋係有一扎嘅球員啦，但真係好坦白講，我成日覺得阿 J 天啦。摩西斯啦、沙高啦呢一堆，我自己會覺得佢只不過係一個二線頭一線尾嘅球員啦。你話真正可以單排嘅球星，又唔係佢哋嘅。咁變咗，可能都真係有啲好重要嘅時刻裏邊，就有啲失，我唔好講話失準咯，發揮唔到自己出嚟咯。 同埋 Orange， 你有冇留意到咧？我哋開波前咪會睇翻啲出場陣容嘅。你睇翻 substitution 嗰辣嗰四五個球員咧，你係唔知點説點用佢哋啊？你係諗緊哇！我哋全部都是正選啊，一個後備都不能夠出。我好記得印象，我睇對曼聯嗰場波，你望住後備，馬田基利、伊比、史達寧，你望住嗰堆，喂，即係中前場，即係正選有任何一個出事嘅時候，你唔知擺邊個上去好。我覺得呢個係好嚴重嘅問題。你永遠你見到後備陣容都。哇！真係求神拜佛，千祈唔好有事，千祈唔好有事。一下季就唔知點算。 冇辦法啦，去到十二月咧，仲有成六場波要打啦。 係啦， 真係睇唔要，真係要好咁樣捱過去，然後一月睇下可唔可以買到人。 係。 係啊，所以領隊阿 BR 自己都講啦，無啦啦好似聖誕快車提早咗啦，已經咩時間嚟到個艱難時刻？ 唔係，仲要我哋未開始對啲硬嘢。 係啦，咁樣都。其實起初我自己未踢十二月嘅時候，我自己就會一直會諗，呢幾場，譬如對侯成啦，跟住對羅域治啦，對韋斯咸啦，我起初認為呢幾隊係攞嚟執分嘅啫， 九分應該 係啦，九分應該穩待嘅，就攞嚟咬住阿仙奴咁去啦。咁點知頭關就出閘脱腳啦咁樣。咁啊，我諗你話冬季轉會有冇機會去買或者啲大手嘅操作？我暫時。都聽落去都聽唔到啊 BR 啊，有話特別話放風話要買人啦。 傳聞咧咁就話沙高做呢一個帥客，就遊說喺巴黎聖日耳門嘅兩位前隊友阿斯杜利同埋文尼斯嘅， 馬維拿添啊，仲 馬維拿， 馬維拿啦，仲有就係會睇下可唔可以嚟到利物浦嘅。不過其實我覺得呢三個球員肯嚟機會都唔大啦，始終好似話 PSG 嗰兩個，佢哋本身打緊歐聯嘅。我會唔會去一隊冇得打歐聯嘅球隊呢？咁同埋佢哋嘅踢法又啱，速度咁快，英超呢，咁我都覺得有啲疑問嘅。 嗯，咁另外我都會諗緊啦，譬如可能今季本身話啲清洗球員又冇清洗到，睇下冬季轉會清唔清洗啦。尤其是後城呢一場嘅罪人啦，史卡哥啦 史卡哥，但係我覺得又 究竟佢應唔應該走呢？其實而家佢而家其實都係一個定時的炸彈嚟喎， 但我覺得佢係你要有人傍住佢咯。 我覺得佢似華美倫啦，而家 有少少似。 佢而家會有一場有啲好嘅，突然間好神級嘅表演出嚟，但突然間佢又會做罪人 嘅喎。佢個狀態咧，同利物浦呢波有啲似就係、 是， 佢對住勁女咧，佢有時打得幾好嘅喎， 又 快簡單嘅波殺曬嘅喎，但係對住好似對住侯成啦。或者先幾年可以對史篤城啊，上屆對洛域治嗰啲咧，唔知點解咧就有啲甩碌啊，放啲炸彈出嚟咁樣。 唔係，我覺得佢係即係好似Forum 成日講話佢係輔助性嘅中堅，你一定要有啲人有個領袖傍住佢就好啲，即係有艾嘉有加力查傍住佢咧，佢就好做翻佢最簡單嘅嘢就清波殺波。但如果你叫佢領到防線咧，佢係唔得噶。即係好似今時咁對同阿高路托尼係大家兩個好似唔知邊個去指揮件事，大家都唔知道自己做緊乜。成日就見到佢哋撞埋一嚿，跟住就失波啦。 係啦，咁就都始終我哋而家都係十二月頭啦。就算去到呢個轉會窗正式嘅操作，我哋都總共仲有成八場波要去應付啦咁樣。咁啊，最後展望一下啦。咁啊，我哋嚟緊星期四啦，開快車啦，就對羅域治，大家點睇啊？ 其實我即係一直都覺得利物浦對住羅域治呢種嘅球隊咧，出事機會都幾高嘅。我真係想唔輸， 即係會失分啦，係咪啊？ 咁多年大家都明㗎啦。 雖然上屆睇得幾好，次次攞落位置都大炒嘅，但係而家真係唔敢講呢啲。 咁啊，個真相好快揭曉啦！咪希望我哋最後梗係希望我哋利物浦旗開得勝啦，一洗頹風啦咁樣。咁啊，我哋今日第一集嘅時間話咁快就到啦。咁啊，睇下到 下一個集的時候再邀請其他不同朋友啊，再上來跟我們傾下利物浦的近況啦，或者講一些有趣的故事給你聽啦。那我們今集的利物浦球迷時間就去到這裡差不多了。好啦，那下集再見啦，拜拜。